嗱，如果你假設你從佢嘅思維去諗個問題，我係佢，我攞嚟三個月，即係白紙草案又好，即係綠紙草案同乜紙草案都好啦。喂，你咪搏屌 啊！ 難聽啲講就係，即係其實係勾起香港人對中共嘅憤恨，一句到尾。 嗯。 咁我不如快去脆脆霸王硬上弓，快刀斬亂麻，上咗佢，乒乒乓當你橡皮圖章咁。咁你嗰班反對派咪嘈下咯？嘈完之後，你都如果用即係選舉嘅時候嘅論壇嘅標準，就係大家都唔敢太過火嘅。如果咪下次又俾人 DQ 嘅咯，咁嘅諗法喎。 其實個比喻就係咁樣啫嘛，塞住你把口強姦你，同埋唔塞住把口去強姦你，係個分別就係在於。喂，我唔塞住你把口就真係好 Q 嘈啊嘛，同埋可能會有其他嘅人真係走去救個女仔咯，個狀況係咁樣，所以其實唔單止你講緊國歌法嘅，嚟緊一地兩檢，佢都係準備唔做任何公眾諮詢嘅狀況底下，係拎去立法會度過咗佢，其實係佢係想利用國歌法，然後作為個先例，跟住再過一地兩檢，然後往後仲有其他侵害香港人嘅議案，都循呢個先例咯。 嗱，雖然呢個所謂嘅全國性法律全國都有效。但是他今次呢引用下来香港呢，其实他背后一个更加重要或者可以说叫深层一点的意义是在于呢，他告诉你香港人这个地方是我的。即是以往即是等你香港有一国两制有一点自由的空间，去到现在的阶段呢，不好听你说呢，就是叫撕破面皮。嗱，你不唱嘛，我播的时候你不是肃立嘛。你喺度玩嘢嘛，喺度香嘛，我喐你， 咪佢， 起码我俾个警告你先。嗱，好多时候我哋分析就系、是、立法嘅目的系乜嘢咧？就系、是、当然你话纯粹从教育嘅角度去令到啲群众心悦诚服地唱你嗰个国歌系最好啦。但系有时候立法咧就系、是、有啲 deterrent 嘅作用噶嘛， 嗯， 系咪？呢个系所谓嘅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啊嘛，我哋用心理学嗰度讲 positive 嘅就梗系，哎，氹下你。诶，呢首国歌有意思噶，系咪？即系我哋中华民族啊，即系多年嚟俾呢个列强侵略，俾人恰到阿妈都唔认得，咁我哋要即系迟赖迟赖，系咪啊？个目的本来谂住系咁嘅，即系我觉得佢今次咧就系画一条线俾你，叫你香港人唱定唔唱，唔唱罚你，就系咁咯。正如我喺最初佢哋讲国歌法嗰时候嘅讲法咁。我就唔会特登去挑战你呢条法例，都冇意义。但我唱嘅时候咧，我系会为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或者叫《义勇军进行曲》咧，就系、是、联想起呢一个嘅田航嘅悲惨嘅遭遇。我唱嘅时候啊嘛，你叫我投入嘛，我投入俾你睇。虽然我冇乜机会唱啦，而家啊，我有咩场合会同你唱系咪啊？即系对我嚟讲系咪完全冇影响嘅？对市民大众嚟讲都冇影响嘅。我就会想起田汉当日怎样被你斗死的遭遇，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对共产党来说，你拿回这首歌出来，你不丑，你真的不丑吗？几难看，你困了他的监狱里面，因为他糖尿病，你叫他喝回自己的尿，取消了这首国歌，拍套戏都可以，是因为这个田汉拍套戏都得啊，话俾你听啊，你跟我唱嘛，得唱，谂起佢，大家咁就会舒服啲噶啦，屌，因为学你话斋，你话你用强奸例子嘛，话点都俾人强奸噶啦，大佬而家， 系啊，咁 系嘛， 咁啊嗌咯，有乜所谓？ 我搵个 way out 啊，大佬，系嘛，每一次唱呢首歌嘅时候，作者系边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怎被人斗死 的？但另一个角度或者執行的角度去看，其实你很多法例你定出来有个法则，但问题是法不自重的嘛。如果大部分的人都不唱，然后得一两个人唱，你是不是拉了即在场的加九个人先？ 喂，我又唱得不好听，我都不熟的歌词，我不喝你了，那你觉得好不好忍人？喂，这个都是一个消极抵抗的方法。我刚才很积极啦，即系唱嘅时候，即系我演绎埋我唱嘅咩意思？你嗰个咧就系、是、明明识唱又扮唔识唱，系嘛？一系就即系走晒音咁，咁都系一个抗议嘅方法嚟。我冇唔尊敬嘅，我冇唔肃立，我好认真咁唱。不过我冇歌艺，我歌艺唔好得，咁唔得啊？ 嗰啲普通话又唱到鬼马六咁， 吹加口音 系嘛，加啲广东话落去，嗰啲咁嘅叫咩吹加口音？ 唔系啊，吹细安息口音啊， 系吹斯安息嘅普通话嚟唱呢个《月光中人》，你都语啦，系嘛？你唔语嘅咩？咪、所以我觉得由得佢啊，佢要霸王硬上弓嘛，你要快啊嘛。我而家呢一样嘢，我哋学呢一个本土派嘅招土政策啦，系嘛？你咪想追咪过咯。不过嗱，我哋会申明，成个反对派都系。你咁樣霸王硬上弓咧係唔啱嘅，喺立法會過嘅時候都要講清楚，即係大家分黨分派嘅時候咧，都分下唔同嘅重點，係嘛？有啲人可能講下田漢啊，有啲人係數下共產黨即係嘅歷史啊，係嘛？有啲人又講下即係你咁樣霸王硬上弓啊，係咁全國性立法啦、啊，有啲人又批評下即係現政權嗰種即係對民眾嘅不信任同埋虛怯啊咁樣。喂，你都要噏下呢啲嘢先啦、啊，大佬。你咪过咯，你人多势众系咪？你几时有尊重过我少数人嘅权利嘅啫？我而家唔喺呢一度同你立此全照喺个议会嗰个辩论恢复二读辩论嘅时候话翻俾你听，嗰样嘢系唔啱嘅。 唔系你更重要一样嘢系宣传，喂呢一个系一个好容易拿动辄得咎嘅法律，因为喂你喺茶餐厅嗰度一听见到国歌嗰阵时候，你就要肃立，你就要唱嘅话，喂大佬我食紧嘢，点搞啫？系咪先？你话 会唔会咁夸噶？ 唔、出奇嘅呢一样嘢， 唔会啩系嘛，大佬讲笑啊，大 唔系即系嗱咁样讲啦，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话系国歌法系以一个最严谨嘅一个做法去，即系最 narrow 嘅做法啦，去执行国歌法嘅话咧，去规管香港人嘅思想，尤其系我哋即系唔系话禁止话罚则嘅，佢今次咧佢立法个标准，佢仲话要即系将国歌法嘅教育咧系纳入埋呢个中小学嘅教育入边。 即系话佢开始焗咧，我知嘅小学啊，或者系呢一个嘅中学咧，以前啊，我几廿年前嗰啲经验就系咧，佢系会例如我学校咁啦，佢就会唱圣母经啊，唱天主经噶嘛。 但系呢个合理嘅旧学校系咁噶嘛？ 或者系念啦吓、啊，即系跟住就校长噏吹两句啊咁样。咁如果而家佢真系要实践或者实施喺呢个中小学嗰度咧？咁如果有細路嗰啲就大鑊啦，就你個仔咧就會潛移默化啦，就唱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啦，呢個係體現咗我哋嘅愛國。 喂，我想問咧，嗰啲叫做係如果啲自資學校咧，或者係 直資學校， 直資學校咧都豁免唔到㗎係嘛？即係如果呢嗱，我哋過往我哋避開嗰啲國民教育咧，嗰啲學校咧，我哋就一定要揾呢個直資學校啊嘛，即係你有錢就可以咁做啦，係咪？咁但係。你如果你國歌法立埋法係法律嘅一部分嘅話咧，呢個係冇 serious pursuit 之分嘅咯，已經係冇一個咧富人嘅落土嘅咯。如果係咁樣嘅話， 但 即係如果你係將呢一個國歌法係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國民教育嘅話咧，你所有共即係你所有中產階級咧，其實佢哋自己咧都揾唔到一個即係揾唔到個理由， 所以咯 封你後門啫嘛， 就冇啦。 用我嗰個方法去教翻你育你嘅細路。呢首歌系有深远嘅意义喺度嘅，系有深远嘅意义喺度嘅。当你唱呢首歌嘅时候，你应该谂起呢个作者系边个，佢嘅下场系点？点解有咁嘅下场？唔单止系个制度嘅问题咁简单，都系成个文化嘅问题咁简单。中国人就系咁契弟嘅，咁你仲死？仲死啊？系咪？ 唔系啊！你用你 当日作为一个抗日嘅英雄。曾经是做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个左翼的作家，被你斗到这样的下场。这个政党是什么政党？你都未同所有人道歉，当然他平反了，是不是？如果不是都不会 resume 他这首国歌。 我从来都不觉得即系国民教育呢啲嘢咧，系唔会有效咁样系洗到人哋脑嘅，只会令到人哋觉得咧 反思啊，只会你 系 我从嗰个批判个角度去谂嘅啫。 即系你即系一般人，即系本身应该有种赤子之心咧，或者系最纯真嗰种是非观念咧冇晒，即系令到所有人咧。哎呀，讲真，你成个政府你都口是心非噶啦，吓、啊、你讲乜嘢同埋你做乜嘢系完全唔关事嘅。即系呢个世界咧，就系边个有钱。边个有权就话晒事，即系其实系非常之犬儒嘅啫。其实 同埋呢一样嘢，所谓爱国啊，爱民族啊，好老土咧。好啦，我当你系当权者，你谂要做，

但你调返转諗，即使好你讲緊西方地方最出名嘅一个例子德国都好，喂佢由1871年统一，其实你讲嗰个民主化都系跌跌撞撞㗎、嗯、喂佢由即係卑斯麦晚年嗰陣时走去搞类似君主立宪，但实际上都系好君主专权，然后再落嚟舐咗嘢啦，跟住就威马共和，然后纳粹，然后再嚟东西德分治，其实你见到嗰个民主本嗰个民主，有民主唔系可能唔系件难事，相对真系容易啦。但巩固民主先系个问题嘛，所以你所讲嗰个只不过系一个第一个阶段，而系我哋一直都未做，连第一个阶段都未做到啊！建立民主啊，何况我哋再讲巩固民主？ 我哋1911年曾经话呢个辛亥革命，即系曾经建立过一段好短时间嘅真正嘅共和，系咪结束呢个帝制？ 嗯， 但到今时今日。唔單止係跌跌撞撞咁簡單，而係從來係不進，反而係退。呢下先好難睇。點解咧？你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是：好啦，你可以將個責任擺咗俾共產黨，賴咗習近平，賴咗老毛。但其實我哋都應該有少少責任，即係我唔可以將所有嘢都係俾咗佢咁簡單。我嘅意思就係、 是，或者 我自己都要，我哋自己個人。即系生于呢一个民族，我哋冇得逃避呢样嘢。虽然我哋都好唔想话自认系中国人，系嘛？香港人好啲咁样，但系你都冇办法只逃避呢一个现实，就系点解呢一个黄种嘅民族系会搞成咁？ 好简单一样嘢嘅啫，其实就系、是。大家對統一嘅執著咧，係強過尊重每一個人嘅獨特性啊嘛！你講緊美國咁大嘅國家，點解民主島嘅原因係在於你即使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都好，嘅合眾本身係每個州大家都有獨立嘅憲法，大家都尊重每一個地方嘅差異性啊嘛！ 兩句簡單總結啦，人哋嘅文化嘅基因係在於人人生而平等，我唔會因為你嘅財富。你的种种你的宗教信仰是有差别的。第一样。第二样东西就是权力归于人民。 嗯。 就是冒艾的口号。 Power to the people。 因为他相信这个国家的组成是在于我们人民的同意的情况之下给你的。你不要当即是皇恩浩荡是赐给我啊哥。我是有权收回你的权力的。 共产党是打回你的嘛，你没办法的。 喂，这个是我们的社会契约来的。我们组成这个社会是保障那三样东西，生命、财富和人生的安全啊，大哥。这个是罗素讲的，我记得。 嗯。 是我授予你这个权力的，所以我有权拉回你下来啊。所以我有定期的选举，我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啊，要保障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但似乎在我这个民族里面是没有这样东西。没有。真的没 有、啊。 刚才我讲的概念我自己未必做得到，但是我们苦心自问问自己你做不做到、 嗯、 相信人人生而平等，权力是归于人民的、嗯。如果你做当权者的时候你得不得？我真的很有怀疑、啊。 好，非常之激昂啊！咁啊， 你都发紧梦喎， 系啊， 你头先嗰两三分钟， 系啊，因为呢啲我听惯啊嘛，大佬。咁啊，即系我哋时间剩翻少少啦，系咪？讲一啲即系网络热话啦，或者都即系吓都好重要嘅嘢嚟嘅。咁我哋非常之切身嘅，对民生嚟讲就系、是。咁啊，最近啊，即系有一批咧叫做哇港币现金券，唔系港币练功券出现，变咗啲即系变相假钞出现，我哋有啲。片我哋睇睇先， 睇啲嘢， 睇收翻晒啦。 可以揸住张 A4 纸啊嘛，其实就冇咩嘢噶，你揸住张 A4 纸一摸，都系银纸嚟嘅。 好在你生够醒目咋，差啲就俾大妈呃咗啦。内地大妈用港币练功券买奶粉断正，喺牛头角乐华商场开咗十几年药房嘅李生。星期二下午四点几遇到两个60岁左右有内地乡音的大妈入嚟帮衬。放低四罐奶粉拎了一张1000元和两张500元给钱。李生一看发现一张500元纸写住练功券，团到正一正的两位大妈惊都不惊啊。仲话他们都是提款机按出来即刻给返真钱了事。 一摊开远睇到我不能会摊开远睇到。不会就咁。就返上来可以捉得点样。